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访谈直播在北京时间拉开帷幕，众多群众生动地讲述了改革开放进程当中身边点点滴滴的变化，请听报道。 从地铁线路的参观券，到对外售出的纸质车票，到公交一卡通的使用，再到现在的手机扫码进站，参与活动投稿的北京地铁工作者任山通过生动的讲述，使地铁小票卡的一步步发展变化呈现在了大家眼前。任山告诉记者， 40周年我们北京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各行各业。那在我所经历的，我觉得从一张小票卡来说，它是一个浓缩映射咱们北京地铁，咱们北京交通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本次征集活动自5月10号启动以来，截至7月19号，已经征集到了超过1800篇的文字和视频作品。组委会办公室综合协调组文字征集组组长徐忠玉表示， 目前征集到的作品涵盖了咱们工作、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有个人成长成才的故事，家庭和谐幸福的故事，还有反映咱们城乡环境变化的故事，老物件变迁的故事。同时呢，我们欣喜地看到，不仅吸引了我们北京的市民群众，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咱们的干部群众自发的踊跃的来投稿。整个的活动目前呢，开局比较良好。 据了解，9月15号前，本次故事征集活动仍将在基层广泛开展。徐忠玉说，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亲身的经历者，同时我们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说呢，我们也发自内心的需要讴歌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中我们中国人、我们的首都市民所蕴藏的这种正能量释放出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莎翁话剧《暴风雨》将从8月9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本月28号，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主创将到场对谈，与现场的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八一建军节将至，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金沙江畔》将于8月1号到4号上演。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红色经典民族歌剧《金沙江畔》改编自红军作家陈静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红二方面军通过藏族同胞区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联合主办的古话会唱歌音乐创新大赛昨天启动，大赛强调古话的文化意蕴与青年人的原创力量，由故宫博物院授权，精选《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图》等10幅珍贵名画作为参赛选手的创作素材。主办方特邀知名音乐人方文山填词，张亚东作曲，联袂打造中国风主题曲《丹青千里》，并由易烊千玺演唱，以现代方式表达传统绘画。